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从国家电影局获悉，截至2018年6月30号，中国电影总票房为320.31亿元，同比增长17.82%。从公安局获悉，到2018年10月底，除法律法规有特别规定外，省级公安机关要全面实现审批服务事项全覆盖。美国司法部部长宣布废除24项指导文件，其中包括备受美国亚裔关注的联邦政府鼓励大学招生考虑种族因素的指导文件。日前，意大利交通运输管理委员会发布通告，对违法规定驾车使用手机者，情节严重者将处以禁驾6个月。据悉，北京西城展览路街道将和住区单位联手，2018年计划建成1500个停车位，全部对社会开放。北京大兴区2018年将完成留白增绿50.36公顷，并增加新机场周边森林面积。目前全区已完成造林面积1500余亩。近日，艺人阿娇在采访中透露，和一届王阳明、赖宏国两人在洛杉矶举行的是婚前派对，目前还未签字注册成为夫妻。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深却看见让我心动的凝望，幻想翅膀风带我们去远方，或许有天在摇椅上回忆为我们着想，爱情的建构句并不是说想你，相爱与想念没直接关系，天亮了加见你，心伤了把你抱紧，感觉自己有个属于爱情的疑问句并不是个问题，谎言会把人伤得更彻底，深爱的人心底格外敏感和纤细，斤斤计较的是怕失去， 我要拥有你插在我心窝，哦哦哦，你是

投得多不如投得准，关键时刻经典九六九为您的广告投放提供制胜一击。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星期来自周杰伦《晴天》，有时候会让人猜不出他在唱什么歌词，但是呢，歌曲好听就够了。记得以前会把这首歌的歌词拼错，把故事的小黄花从出生那年就飘着听成了故事的小黄瓜从出生那年就泡着，这个黄瓜应该已经变成腌黄瓜了吧。我想你也有很多听错的歌词，你都听错过什么歌词呢？不如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回复文字主播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互动哦。 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工作哪里还有好朋友，可以不陪老婆来陪我，自己还留下什么，似乎已被岁月都带走。单身男子的哀愁就像海洋的温柔，是一天比一天更寂寞。脸上的皱纹越来越多，感到自己又老又丑，哪里找个女朋友可以陪我到天长地久，还是一个人寂寞走过冷冷清清的街头。单身男子的哀愁怎么样也说不出口，单身男子的哀愁是忍不住又接触焦愁。单身男子的哀愁怎么样也说不出口，单身男子的哀愁是忍不住又接触焦愁。单身男子的哀愁。是一天比一天更寂寞。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来自张卫健《单身男子的哀愁》。歌词里唱到，可以有一点自由，想想自己往哪里走，生活的压力越来越重，是否还要换个工作。我想这可能是一部分单身男子的哀愁吧。关于单身的歌有很多，比如大家都熟悉的单身情歌，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由李宗盛给杨宗纬写的，词很透，杨宗纬来唱呢也是最适合不过了。讲的是一个单身男人从对寂寞的反抗纠结，到最终围亡在自己的国度里。 偶尔我难受的时候，就走进南面的窗户，看看世界给我是晴朗还是雾。喜欢独处并不等于许仙你在孤独，我相信当无其他救赎，人能格外的清楚。如此这般的活着，并不意味我再也不贪图，我只是比你忍得住，我忍得住。世界是一趟无尽，人生是一条路，我既不是主角，也无能决定起伏。至少我能决定怎么进怎么出，迎风起舞让月光爱抚，我围往在自己的国度。